造好多泡泡，哦哦哦，潜水艇在祷告。我爱洗澡，皮肤好好，哦哦哦，戴上浴帽，唱唱跳跳，哦哦哦，美人鱼像泡泡。上中下下，洗洗搓搓搓，又揉揉又搓，再来握握手。上中下下，洗洗搓搓搓，又揉揉我家的鱼缸，好好搓。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，噜啦噜啦噜啦噜啦噜啦嘞，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，噜啦噜啦。小心跳蚤，好多泡泡，哦哦哦哦，潜水艇在祷告。我爱洗澡，皮肤好好，哦哦哦哦，戴上浴帽，唱唱跳跳，哦哦哦哦，美人鱼像泡泡。上冲冲下，洗洗搓搓搓，又揉揉揉，扣再来。 清风呢，总是给我一种很奇妙的感觉，不管是身形上还是声音上呢，明明都是很弱小的，但是音乐当中呢，却能够听到一种暗藏的坚毅的力量。听听看，十年一刻。 那姑娘还顶着妆，身上漂亮，披光嘴上流浪。Yeah、那两人说带着那个武器发，白花手上飞扬。年岁的河里三百趟，那江水走遍大街小巷。不管深深的寂寞，丑跑龙跑也能让你起昂。你年深一顿饭也听你唱，可能忙了又忙，可能伤了又伤，可能无数眼泪换来成长，可是换来希望，如今我站在台上和你一起分享。初开在东方，异国芬芳，天鹅顶上荡漾。Yeah、那我花火在人城，英雄好汉，王子去上战场。将心灵的面具腐化，那角色穿越时空长廊。是冰水与风霜，那个欢唱人在雨水一方，消磨着一首欢夜陪你唱，可能忙了又忙，可能伤了又伤，可能无数眼泪在夜晚唱了又唱，可是换来成长，可是换来希望，如今 是换来成长，可是换来希望。如今我站在台上，可能好几坚强，可能历经沧桑，可能我的疯狂暂时不得到原谅。可是我知道啊，可是我明白啊，是我的执着过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呢是齐秦和王祖贤复合之后出版的一张专辑，当时齐秦呢还成了对爱情执着的绝佳榜样。但是想想过去，想想现在呢，不禁让人很感慨，音乐呢的确比人生要简单多了。来回味一下这首来自齐秦的歌曲《思路》。 思念仿佛弥漫路的思路，而我身在何处？月深时星星探出夜幕，人能仰望就是幸福。谁懂得追寻的孤独，爱始终飘渺虚无，我始终一步一步忘了归途。忘了结束，一直的苦。昨天太多深情刻骨，我爱你怎会是盲目？我不断不断陷入，太不在乎，想把你留住。看不到爱情的归宿，心犹如不会平静，不会满足。

道我不懂你吧，你的美丽不堪动荡，你单纯我迷惘，你廉价我流浪，山谷中这一切啊带不走，你爱太多拥抱阳光，没有伤你暗中偷偷的汹涌，我们曾经选择相逢，你是心中的日月，落在这里，旅程的前后多余，只为遇到你，多么想万化成为你脚下的你，